补贴计划。日本政府希望利用日元贬值吸引更多旅客到访，以提振经济。岸田亦都谈及日元汇价问题，表明会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对过度波动果断采取必要措施。报道认为，岸田的讲法表明，日本政府在自1998年以来首次购入日元之后，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回来本港，警方拘捕三个医生，涉嫌向病人滥发免针纸和滥收诊金，同时拘捕八个病人，涉嫌串谋诈骗。警方说，被捕的医生在短短几个月内向病人发出1000多至6000多张免针纸不等，收取由几百至几千元的诊金。其中一个医生在今年二月至六月期间，一共发出超过6600多张免针纸，单月最高发出超过3000张。警方认为并不寻常，相信那个医生未有遵守卫生署的指引和检视病历就发出免针纸。警方说会咨询专业人士，有关医生是否涉及滥发免针纸。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8.842，瑞士法郎8.045，澳元5.217，加元5.827，新西兰元4.593，欧元7.724。每百日元对港元5.5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99美元，卖出1673.5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多云，有1-2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九龙区啦，咁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连翔道啦，近住海丽村由于有道路事故，咁而家快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噶，就系受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对行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黄埔的环海街近住海明轩现在慢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盡，風不息，自由風，自由風。 小學和中學的買書費呢，升幅是顯著高過同期的通脹。書商吳志華： 過往這幾年成本上漲得很緊要，包括是物流倉儲啦、人手啦。 小學校長馮耀章： 課程呢是變化了的，在那些書裡面呢，無論可能數量啊，或者是出版的 items 啊，年年都不同。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中秋節快樂。 Dragon Boat Tehwar Ki Aap Sab Ko Bohut Bo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的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azil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3日，多间银行跟随美国加息，上调最优惠利率 0.125 厘。 新增5990宗确诊，多17名患者离世。 警方拘捕3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 日本下月11日起，恢复免签证入境旅游及自由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九月二十三日喺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有关于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之后，香港嘅银行亦都系跟住加。咁啊，寻日首先就由汇丰银行宣布上调呢个 P 即系最优惠利率1%厘。咁之后渣打、中银同埋恒生都系陆续跟随加呢个最优惠利率嘅。以汇丰嚟讲就喺上调咗最优惠利率1%厘之后就会年利率加到5.25厘。咁今次就係呢一個加 P 嘅情況咧，就係、是、喺之前咧，其實都維持咗呢個 P 咧係35個月嘅啦，即係講緊呢個最優惠利率係冇喐到係35個月嘅啦。咁金管局嘅提醒市民喺置業同埋借貸方面咧都要小心管理風險。今次本地銀行加息對於一眾嘅市民嚟講，最影響大係咩咧？主要係咪一啲供樓嘅人士、做生意可能要涉及到借貸嘅人士等等咧？對於整個社會要去復常呢一個加息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影響喺度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李兆波。想講下點睇今次本地銀行加息嘅時機啦，同埋喺個幅度上面啦，0.25厘加呢個最優惠利率，你自己點睇呢個？ 就預期之內嘅啦，其實即係聯儲局，我哋睇到咧，就今年都加咗五次息。咁我哋香港幸運咧，就係我哋銀行體系咧就有好多錢，但係依家都仲有過千億。咁另外嗰個嘅按揭嘅市場都係競爭即係好激烈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較早前都冇咁樣嚟到加息嘅嗰啲銀行。咁但係咧就唔能夠長期維持，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嗰個聯繫匯率啦。咁亦都銀行亦都想在这个时间呢就赚取多些的利润的。当然是两边的，他加了息之后全付息率其实都加了的了。那按揭息率加的话其实对他那个的按揭市场的业绩是有影响的。今次加是相当之温和的。那我自己预期就将会就陆续有来的。那所以啲供楼人士其实都要有好的心理准备了。 陆续有来的意思是今年可能会预计再加多多少呢？因为有些就说今次可能是一个试水温，可能下次再加的幅度就不止是这样的。你自己怎么看呢？ 是啊，我觉得是，即是今年加埋呢最坏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比未加之前加半厘。咁如果比较好的情况呢，咁可能再加多两次 0.125 咁样。 嗯，不过见到一啲中小型银行好似就似乎未宣布话跟住加呢个最优惠利率嘅。你自己估计之后会点呢？ 嗱，就中小型銀行咧，就佢嗰個市場佔有率係比較細嘅，咁就佢希望暫時能夠咧係用一啲比較低嘅啲息率咧，爭取呢一個咁嘅生意啦。因為我哋睇到，譬如今年頭嗰四個月左右啦，有第五波啦，咁嗰個嘅地產嘅市場，一手樓嗰啲都基本做唔到啲咩嘢。咁近來有少少知，但係依家咁樣大加息嘅話，會影響佢哋全年嘅業績。咁佢唔加住，希望能夠喺呢段短嘅時間爭取一啲比較好嘅業績啦。咁佢哋嗰個量係細嘅，即係話唔使做好多，咁依家可能達到全年目標。但係你對於大銀行嗰啲嚟講咧，佢個量係大嘅，佢又唔會冒然做呢啲加息咧，影響佢生意，因為佢個 quota 咧，你知道係同西銀行嗰啲係不可同日而語嘅。 嗯，嗱，有啲銀行就估計，即係話而家叫即係進入咗加息嘅週期，你估計會係去到幾多啦，或者去到累計係加幾多啦喺個息嗰度，同埋嗰個影響啦，同大家都分析一下個影響最主要係啲咩咧？ 我估計咧就睇個美國聯儲局咧，佢加息嗰個步伐係點咧？仲有機會咧，就喺依家呢個水平咧，就話加多一厘嘅咁。咁就我哋唔可能即係長期偏離即係美國個聯儲局嗰個息率嘅。咁我估計嗰個加息周期一路係維持到出年上半年都會有嘅。咁由依家呢個水平，我相信嗰個P 加半厘，甚至乎你話最壞嘅呢個情況咧，係加多一厘咧，即係真係唔出奇嘅。要睇翻美國嗰度加息嗰個頻率同埋嗰個嘅部分係多少。 嗯，頭先講到唔同嘅情況。 係啊，都唔同嘅情況。咁但係對於兩睇嘅，咁啊賺嗰啲就係你即係存款嗰啲啦。依家有啲退休人士有啲話係我收到啲息都唔錯啊。有啲就點解個樓市而家都跌咗好多咧？你睇如果你買樓嘅話，要交差餉地租管理費啊，各樣嘢係咪業税？咁但係你擺銀行嘅定期存款嘅話，其實依家嗰個所謂嘅腰個回報咧，就可能比你依家係買樓收租咧就仲要好嘅嚇。咁好啦，呢、這個就係賺嗰啲人啦。蝕嗰啲人咧，就係佢要借錢嗰啲啦，即係無論你係按揭啊，亦或係啲商業貸款啊，都會用嗰個 P 嚟到做呢一個嘅參考噶嘛。咁嗰度會增加佢嘅成本嘅，咁增加營商成本，當然先對我哋嗰個經濟咧就係不利嘅。 嗯，以供樓人士嚟講先講啦，即係佢哋都會經過壓力測試，咁就係以市場個按息加三厘去計。而家嗰個加息幅度，或者你預計將來再加多啲嗰個加息幅度，係咪都係仍然喺市民可以負擔到嘅水平咧？仲有一段距離先至話所謂去到真係負擔唔到咧？咁對於一啲供樓人士嘅負擔，你覺得點咧？呢個係 就嗱佢。銀行做嗰啲壓力測試咧，香港嗰啲都做得好嚴謹嘅嚇，咁就我相信咧，如果你話譬如嗰個嘅 P 就喺呢個未加息之前嗰個嘅水平咧，即係加半釐咁樣咧，咁我相信咧都仲有好多嘅人士嘅個情況應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對於佢嗰個嘅生活質素咧，可能就有啲影響啦。咁就即係你每個月你今次咧就即係俾多幾百蚊啫，但係每一次你加上去都少咗呢個幾百蚊，夾埋可能冇咗千幾蚊嘅話咧，咁你千幾蚊可能係超過一個月嘅交通費嘅啦喎，咁又或者可能食早餐嗰陣時可能冇咁多選擇，因為依家你知茶餐廳係40蚊一個早餐啊嘛，咁你30日1200蚊，咁你個加息可能去食得冇咁多啊，自己買麵包啊或者咁樣，或者係睇少幾場戲啊，出去食少幾餐飯啊咁，咁呢啲錢本來喺個經濟體裏邊咧係用噶嘛，即係餐飲啊、零售啊嗰啲咁樣，咁依家就變咗係一個嘅借貸嘅成本，咁自然對我哋嗰個嘅經濟咧有一啲嘅打擊。 對樓市的影響呢，我見有些分析就說可能都會啲上車盤的價都會跌大約5%的，雖然就不是政府所說即政府就說應該不是一個斷崖式的跌，那不會之餘，但是不是都會有一些樓市的調整呢？會是 斷崖式嘅跌，我都相信唔會嘅，因為咧始終有一班嘅投資者喺度咧嚇跌到咁上下咧，我會覺得嗰個租金回報，即係儘管要俾差餉地租管理費、物業税咧，都仲係吸引。咁因為有啲人佢係唔中意買股票啊，因為股票可以跌得更加慘烈，你睇到依個股市咧係跌到比樓市係多咗好多好多嘅嚇。咁但係你話由呢一個水平咧再跌到3-5% 咧，我覺得個機會就係有啦。咁其實都跌咗好多嘅，你由高峰期咧就跌咗。呢個水平跌咗10%，今年嚟講跌咗8%到啦，仲會有機會咁樣跌。咁但係就我話跌到一個 譬如我二手樓指數去一六幾嗰啲咧，其實都開始係吸引嘅，啲人就會比較翻咧去對租金嗰個咁樣嘅成本啦。正係仲有一點咧，就係因為暫時依家都未開關啊嘛，未開關咧嗰啲旅客就未嚟，咁點解同樓市同旅客有關咧？啲旅客翻嚟嘅話咧，佢就會住酒店嘅喎，咁住酒店依家酒店就好多啲長租房、劏房户喺度嘅，因為好多選擇其實。咁呢班人咧就走啦，要出翻去咧就係租屋噶啦，即係如果旅客嚟去應該係住酒店，咁變咗個租務市場咧就會活躍翻嘅。如果你開翻關之後，即係都唔使大陸關啦，你開翻嗰個國際關嘅話咧，點都有啲旅客咧就係嚟住噶啦。咁所以咧嗰、那個都會係影響個樓市嘅個因素嚟嘅。問題就係話香港用嗰個乜嘢嘅政策令到多啲旅客嚟，咁多啲旅客嚟住咗房嘅話咧，咁變咗租務市場活咧，嗰、那個樓市就希望可能有機會。止跌回升，呢、這個就正面嘅，加息當然係帶嚟負面嘅，但係就樓價嗰啲都要睇翻個供求嘅因素。 對於做生意嘅人都可能要涉及到借錢啦，頭先話佢哋嘅負擔可能都會大咗，呢、這個會唔會影響到整體成個社會復常嘅情況呢？ 啊，呢、這個會啊，就呢、這個一，但係咧睇翻如果嗰、那個利率嘅。即係變動咧，依家其實都好溫和嘅嚇，咁、我相信咧就即係呢一個嘅影響係細嘅，反而最影響咧就是政府依家咧佢。即係比較慢啊！即係嗰個去依家仲係用緊三加四，你話依家傳緊咩零加七？依家講緊全世界都係直入噶啦，打曬針咁你咧，嗰、那個反而咧就係影響嗰個經濟復甦一個最關鍵嘅因素咯。 嗯，因為政府都話其實話考慮放寬譬如機場抵港人士嘅一啲入境檢疫措施啦。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提到話啊，會考慮任何放寬方案，包括零加三、零加零等等咁有唔同嘅條件啦。你自己覺得係而家係咪有一個合適的時機去放寬，放寬到乜嘢程度可以接受呢？ 嗱，依家唔係一個合適嘅時機，點解講？我要快啲嘅，依家應該早幾個月再嚟一樣嘢。依家其實已經好遲啊！全世界咧根本，你諗下泰國嘅四月，我四月嗰時去過泰國啊，四月嗰陣時咧就檢測半日嘅，咁跟住咧就冇事就自由，第五日再測過嗰啲咁樣啦。第五月嗰陣時已經係打咗三針嗰啲係直入噶啦，新加坡唔好講，日本啱啱都公布啦嚇，咁啊大歐洲嗰啲就唔使講啦嚇，咁。你睇翻咧，如果依家咧仲係話轉零加七咧，係落後於人幾即係幾個月噶啦。咁咧就最重要咧就係、是、我而家睇數據，當然啲數據嗰啲醫生有啲嘅見解啦。咁但係咧，大家都要睇翻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香港嗰班醫生噶嘛，有好多醫學院噶嘛都頂級嘅。咁大家都知嘅嚇。最好咧就係即係盡快一個禮拜之內咧推行呢個零加零，再加上咧上機前唔好做檢測。啊，跟住咧就可以俾佢上機，即係打個針就得噶啦，三針。落機咧唔好再做檢查，因為對於一啲旅客嚟講，商務旅客嚟講咧，任何嘅一啲嘅叫做阻滯咧，都影響佢嚟香港嘅意欲噶。日本昨晚宣布，之前其實如果你話申請日本嘅簽證咧，即係香港人當咗日本係神噶啦，差唔多。你叫你申請簽證填張 form 咧，佢都唔係好願意，因為你走去北國嗰度又搞大堆嘢，咁所以咧應該係盡快咧就係同國際接軌，唔係話真係通。是真的话你国际的做法是这样，香港我们看到的数字都安全的，零加零上机就不需要就是检测，落机之后呢都不快测我觉得可以的，但是落机就不要搞到好像个医院啊灵堂啊这样搞大堆出来，如果不是的话呢香港万劫不复的可以。 OK, 好，唔该晒李兆波，同你谈到这里。李兆波就是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除了讲到话加息之外，也都提到话一些香港的一啲入境措施可唔可以放宽啊？一啲復常方面嘅方案，近日都好多唔同嘅讨论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提到一啲唔同嘅方案啦，好似见到行会成员林建峰咧都提过话，商界嘅立场咧就话觉得最好系零加三，甚至咧系再进取啲。咁不过觉得零加七咧都系可以先试嘅咁。睇咗之後再放啦，咁跟住就旅遊界尋日都訪問過嘅，咁佢都訪問過姚柏良啦，佢建議話譬如可以喺十月就實施零加三，咁跟住之後11月就實施零加零。咁早前喺訪問度都有訪問到好多唔同界別嘅人士提過。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話喺醫療復常嘅情況之下咧，會考慮任何嘅方案，包括零加三或者零加零。咁但係咧就要講明咧，就係話醫療系統同埋經濟要復常啦，抗疫要常態化，接種新冠疫苗咧係不可避免同埋必須嘅。唔同嘅方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早晨。 早晨，蕭樂文，你好。 早晨，黃傑龍，點睇而家話政府都考慮一啲抵港人士嗰啲入境檢疫措施可以放寬，你自己心目中覺得而家係咪一個適合嘅時機，或者放寬到乜嘢程度先適合呢？ 而家當然就唔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啦，因為已經係太遲啦嘛。 嗯。 咁咧討論零加三啊、零加七啊、零加零啊，亦都討論咗好呢幾日好多討論。我自己覺得，我都好多人都講過，其實咁樣講太微觀啦。 嗯。 即係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個真正問題點解最近商界咁多人都出嚟即係叫救命咧？可以咁講，就係咧，其實而家個意識上咧，大家未必香港人仲係困咗喺個香港，淨係睇到個疫情係我哋最大嘅敵人，睇唔到咧，其實經濟危機咧係比呢個疫情危機咧已經係即係更嚴重啦。 嗯。 其實咧，世界銀行咧上個星期已經宣布咗咧。好大機會下年是全球是會進入一個滯脹嘛，是一個經濟萎縮嘛。那呢是由1970年開始呢全球未試過的，即是我出世以來都未曾試過。那你想想呢，即是其實那個情況講得卡通一點呢，即是其實上一集那個敵那個壞人奧創已經不是了，現在已經是滅霸才是那個終極壞人了。咁即係而家咧，其實係個經濟危機咧，已經係超越咗呢個病毒危機，成為我哋一號危機啦嘛。咁所以即係你想象下，我哋而家出嚟係咁講，好大危機，好大危機。商界講，同三年前有啲各世界各地有啲醫生出嚟，有啲醫生出嚟講，提醒政府而家係有一種新嘅病毒出現，好擔心喎。咁係差唔多嘅啫。咁咧就嗰、那個即係如果當日啊嗰、那個政府係會每個禮拜講話，我哋不如睇下嗰個失業率係點先啦。如果失業率係好嘅，我哋先至封關啦，先至處理個病毒啦。咁都解決唔到啦。咁即係其實而家一樣，即係如果我哋每一個星期都仲喺度講話，要睇下啲確診數字點先決定去唔去恢復經濟。咁根本呢個咁細即係世紀嘅經濟危機，我哋係冇能力處理㗎喎。如果到今天我哋都仲講緊零加三定零加七，係咪即係同呢個世界大環境即係有戰爭發生緊，有一個加息係不斷咁加息嘅一個經濟危機，嗰、那個超級嘅通脹係好似好脫歐咁呢？咁嗱，我諗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囉。 你覺得而家香港， 我覺得啊， 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我覺得而家即係唔應該再仲係即係阿盧寵茂局長好似係仲係主導住成件事啦，應該係負責經濟官員要多啲主導成件事，先至有機會走出呢一個經濟危機咯。 嗯，你自己覺得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或者國家比係落後咗幾多咧？以而家呢一個放寬嘅程度， 起碼都最少半年啦，多則就一年啦。即係你其他國家係好早已經係預備復常啊嘛！嗱，復常我只強調復常，只係講我哋嗰個疫情要完結佢，等我哋有基本嘅嘅形勢，基本嘅形勢去處理個經濟危機。處理經濟危機係要另一啲方案嘅，但係復常我哋都遲咗半年，遲咗起碼半年至一年，睇下你係同咩國家比啦。咁而復常咧係並唔會係一個，我知一宣布就好似得獎咁，即刻突然間成個香港旺曬，係唔會嘅。係嘛？因為世界各地啲旅客已經係有新嘅常態，啲錢走咗去唔同嘅地方，佢冇咁易翻嚟。就算去咗嗰度買咗樓啊，都唔會咁快賣啦。係嘛？去咗嗰度揾到工啦，租咗樓啦，租咗寫字樓啦，都有三年租約啦。小朋友入咗學校啦，咁都好多嘢。咁所以香港咧，可能佢係我哋會有，即係我哋商界需要嘅籌集資金啊，去請翻足夠嘅人手啊。如果唔夠人手，同政府傾喺邊度有勞動力啊？甚至做宣傳啊，係咪？我哋咁多嘅即係法定機構，包括譬如旅發局啊、貿發局啊，係咪要去早啲去做宣傳？知道我哋個藍圖，咪有得去做宣傳咯。我哋商界咪可以準備定資金去做宣傳，諗定啲宣傳方案，送機票啊、送酒店啊、我哋送餐券啊，咁你先至有機會吸引翻個旅客噶嘛。你淨係改咗個零加乜都好啦，個旅客全世界都可以去，佢點解要嚟香港咧？係咪？所以呢啲都係需要我哋有規劃先得嘅。如果冇咧，你根本系唔系话下个礼拜宣布一啲嘢，佢就自然会解决咯。 所以听你咁讲，你都要即系你话，譬如商界嚟讲，都要唔同嘅准备，一啲人手、资金嘅准备，系咪更加唔可以即刻一步到位？譬如去到零加零，反而系行一步一步嚟，可能系举个例啊，零加三先，咁大家都系睇咗成个情况啦，有一啲时间准备到系放宽晒咯，先至系去到零加零，完全冇晒呢啲入境检疫啊等等咧，会唔会系咁样行？ 如果我哋有无限嘅时间，同埋冇一个经济危机，可能可以系嘅。但是如果有呢，现在我们要追回上去呢，就每一个步伐你都要是走得很快，或者找一下有什么步伐可以跳出去，或者真的要一步一步都好，那一步可能只是断日计的， 唔可以係斷預計嘅，係、嘛？否則咧，我哋都真係喺度，即係一定係解決唔到呢個經濟問題。 嗯、你覺得邊啲行業可能棘住喺誒，譬如唔同嘅人手或者準備上面，好似你咁講，唔係一話宣布係要放寬就即刻可以到位啦，或者啲所有服務可以做得翻曬，棘住啲行業 中嚇、啊、最嚴重當然係旅遊業啦，係咪啊？即係冇曬導遊，冇曬旅遊巴司機，都有啲旅遊巴嘅老細同我講，佢啲車都未必攤得翻著，係咪？因為計油都停曬，啲車胎都硬曬，都唔知即係有排先至可以整得翻喐佢嘅。咁香港有幾多即係千部呢啲車咧？咁當我哋零售餐飲其實都係困難嘅。你見失業率開始下跌啦，旅客都一個都即係都未翻嚟香港旅客，但係就已經個失業率係咁，即係好多人話難請人啦。咁、我哋係應該要點樣去準備同面對咧？咁呢啲都係好複雜嘅課題， okay. 我哋都要同政府相關官員去傾咯。 嗯，一分鐘到啫。社交距離措施係即係唔係講入境啦，入面喺而家香港入面嗰啲、有冇啲放寬嘅空間嘛？應該點放？ 應該整體去諗嘅話咧，如果用頭先嗰個思路，你要去解決經濟問題咧，肯定係要放寬噶啦，係嘛？即係佢唔你唔放寬嘅話，根本成個經濟都冇出到嚟消用錢。即係就算我哋等到中秋節，係因為啲即係官員講到話，叫大家都係唔好出嚟食飯啦，唔好群體聚集啦，唔好點啦咁。咁就打曬三針嘅市民都唔敢出街，咁整個餐飲業就係好困難啦，冇曬生意啦。 嗯 ，OK， 唔該曬黃建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建龍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講到復常。佢都提到話，就算復常都唔係即刻宣布就可以係完全準備到嘅，有好多業界嘅準備啦，譬如一啲人手啊、資金啊、宣傳啊等等，呢個佢嘅睇法嚟嘅。你又點睇？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由黃貝文報道新聞。政府正招聘新一批55个政務主任。公務員事務局數據顯示，近年的投考人數減少，辭職人數增加。發言人說，政務主任辭職沒有對政府運作帶來太大影響，有信心繼續聘用最合適的申請者。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認為，應徵人數減少與社會批評多、期望高、工作壓力增加有關，也不排除部分政務主任受社會氣氛影響而辭職。人事顧問周以平說，新冠疫情下經濟狀況不好，政務主任和二級行政主任等職位薪酬相對優厚，估計今年投考人數相若。香港麥津研究所總監宋立功分析，社會事件年輕人不滿政府，外界質疑公務員的效率低，私人企業大量吸納人才，全部是影響因素。他建議當局更加積極主動，由高官親自到大學校園招募人才。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會面。王毅說，烏克蘭局勢呈現擴大化和長期化趨勢，負面外日影響日益嚴重，當務之急是停火止戰，中方既不會袖手旁觀，更加不會火上加油，會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發揮作用，同時支持歐盟和歐洲大國繼續斡旋。王毅又說，相信歐盟將會堅持戰略自主，共同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堅持互利共贏，抵制脫歐斷鏈，堅持多邊主義，反對陣營對抗，堅持求同存異，不將對方視為對手，不因競爭減少合作。博雷利說，歐洲穩定面臨挑戰，歐方願意同中方保持戰略溝通，歐盟對可能出現核擴散深感憂慮，希望中方施加重要影響，共同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俄羅斯總統普京因應俄烏戰事簽署局部動員令之後，繼續有大量男性離國。目擊者估計，通往格魯吉亞邊境檢查站的車龍長達5公里，通往芬蘭的交通流量也都有所增加，但芬蘭政府表示仍然處於可控水平。俄羅斯軍方表示，在普京下令動員後備軍人的大約24小時內，至少有10000人自愿到烏克蘭參與軍事行動。

一怒之下下令禁足百里氏30日。凤翔原本想去慰问母后百里氏，但是母后扮可怜博同情，凤翔硬起心肠，坚决不同意母后安排的婚事。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9月23日，多间银行跟随美国加息，上调最优惠利率0.125厘。 新增5990宗确诊，多17名患者离世。 警方拘捕3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 日本下月11日起恢复免签证入境旅游及自由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時間嚟到8:39，剛才就傾到唔同界別對於疫情嘅情況，喺呢個疫情之下係咪可以復常呢？好多唔同界別都有開個聲。政府方面呢，早前就話正研究調整入境檢疫安排。醫務衛生局尋日就提局長呢就提到，就話喺醫療復常嘅情況之下呢，會考慮任何嘅方案，包括0+3、0+0等等呢一啲嘅方案啦。亦都提到話，若果醫療系統同埋經濟呢係要復常，抗疫要常態化，接種新冠疫苗是不可避免和必须的。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放宽的措施，好像看到日本下个月11日起就是将开放海外旅客个人自由行，并且取消每日入境人数的上限等等。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情况呢？讲一下你的看法，香港的不同的情况你自己怎么看？18723，会不会你都是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或者展览业在而家呢一個入境限制之下，又影響個情況係點樣咧？佢哋嘅狀況呢段時間之前變咗做3+4，其實都放寬咗一部分嘅。佢哋成個嘅經營情況係點咧？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兒，早晨。 係，早晨。 早晨，黎可兒。先講政府最新嗰個講法啦，尋日都話係會考慮任何方案。咁近日好多就話0+3，即係唔使酒店檢疫㗎啦。咁但係都要即係幾日嘅醫學監察啦。咁0+0咁完全係唔需要醫學監察，都唔需要酒店檢疫啦。咁你對於呢一啲嘅入境嘅隔離措施放寬，你哋自己有啲咩期望咧？本身？ 我哋嘅期望就會係一定係要行到0+0㗎啦，因為任何會阻礙到國際旅客意願嚟香港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好難去恢復翻我哋嘅會展業嘅。咁同埋其實所有嘢都係一環扣一環嘅嘛。即係當國際嘅旅客其實佢都唔係好大信心入嚟香港嘅時候，咁變咗航空公司亦都未必會好快咁樣增加航空嘅路線啦，航班嘅數量啦。咁好似依家我哋都見到，就算我哋啲國際嘅旅客上嚟參觀展覽會。以前如果就算是一個3个钟头的機程，依家可能就要轉機，搞到佢哋係要譬如9个钟、10个钟头，喺唔同嘅地方轉咗機先會嚟到香港。咁其實呢啲對好多嘅國際旅客嚟到香港去參加或者參觀展覽會嘅意願係會降低得好緊要。 嗯，所以你覺得係咪頭先你話一定要0+0啦？即係換言之，如果有放寬，由而家3+4去到舉個例0+7或者0+3，對於展覽業嚟講係冇幫助，定係有一啲幫助定係都係唔夠維持到你哋嘅營運，定係點樣咧？ 唔夠維持嘅嗱，我哋唔係即係其實全世界唔係淨係香港有會展業啦，唔係淨係香港會有展覽中心，其實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咁而呢一啲咁樣嘅地方，其實全部都已經將所有嘢常態化。嗰個口岸完全開放啦，亦都冇需要做好多譬如 PCR 嘅核酸嘅檢測啊，又或者有呢、這個黃碼、紅碼、藍碼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其實當我哋去對比其他呢一啲地方嘅時候咧，好多主辦嘅機構佢哋就會寧願去呢一啲俾到佢哋好大確定性，佢哋可以好容易咁去舉辦到一啲國際性嘅會議呢一啲咁嘅國家去做，而未必會考慮香港。 睇到而家譬如 同其他地方比啦，其他地方你頭先提到有啲都放寬咗一啲入境嘅措施，最大嘅競爭係面對邊方面？有冇睇到即時可能喺展覽業方面都有一啲嘅影響，或者一啲客嘅流失咁？ 咁呢個絕對嘅，咁我諗最近都大家都常常地討論新加坡啦，咁新加坡都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嚟嘅。因為好喺數據上面啦，譬如新加坡喺2021年呢，其實佢哋大概有200個活動到啦。咁但係去到今年呢 ,2022, 其實佢哋已經有幾百㗎啦。有啲數據睇到係已經去到600幾700個呢啲咁樣嘅活動。咁而由依家去到年尾呢，淨係講緊一啲國際性嘅活動呢都超過60個。咁而好多呢啲活動，單一嘅活動咧，都可以帶俾新加坡有幾萬個國際嘅旅客。咁但係我哋睇翻香港，可以話今年啦，2022年嚟講咧，真係屬於國際性嘅大型嘅展覽活動，仍然都係零嘅。咁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喺香港本來已經扎根咗喺香港嘅展覽啦，譬如原本今年有一個水產嘅展覽會喺香港做，咁今年亦都移師咗去新加坡。咁做完今年嘅展覽會之後咧，其實個主辦單位亦都已經係宣布咗，明年仍然都會係喺新加坡噶啦。就係因為我哋香港俾唔到一個信心同埋確定性呢啲主辦單位，而我哋可以帶到呢一啲展覽會翻嚟香港。 頭先同唔同嘉賓傾咧，都提到話可能就算係放寬咗一啲措施，成個業界可能都有啲準備嘅，就唔係話即刻復常就即刻可以係即係做得到嘅，可能一啲人手啊等等，或者一啲硬件上面嘅配套，你哋譬如展覽業嚟講，有冇類似呢啲情況？ 咁呢個絕對啦。咁其實有好多嘢真係需要配套嘅，譬如一啲人力資源嘅配套啦。咁喺過去差唔多三年咧，可以話香港已經冇乜國際性嘅展覽活動，咁所以喺人才流失方面都係嚴重嘅。咁我哋要重啟翻，我哋當然要同翻呢啲專業人士去招手啦。咁另外就係真係一啲航班上面嘅配合啦，因為始終我哋要歡迎翻啲國際旅客翻嚟香港咧，我哋嘅航班啦，我哋嘅國際路線要充足。咁另外就係一啲展館嘅配合啦，我哋需要釋放翻所有能夠做展覽會嘅一啲活動空間俾翻呢一個行業啦。咁另外就係喺我哋成個 supply chain 咧，我哋成個一啲服務商方面都係要配合嘅。嗱，好老實咧，我哋亦都最近見到咧，有一啲服務商，譬如話攤位搭建啦，咁見到香港其實都少咗好多展覽會，但係新加坡多咗好多，佢哋已經將部分嘅材料咧運咗去新加坡噶啦。咁變咗我哋要重建翻呢一啲展覽會嘅時候，我哋亦都需要翻呢啲服務商去配合，譬如話會將啲材料運翻嚟香港啦。幫翻我哋成個展覽要快啲去重啟啊！咁好多呢啲嘢，其實我哋都需要時間同埋一啲資源去配合咯。 我想知之前譬如放寬到係3+4嘅，但有一個皇馬需要符合，不過都仍然俾一啲即係皇馬人士可以去到一啲企業對企業嘅一啲會議啊展覽咁樣啦。整體嚟講，有冇睇到生意或者即係人流啊，或者即係成個行業嚟講係有一啲氣息嘅咧，會幫到？ 整體上係未見到嘅。其實我哋宣布咗呢一個即係叫優化咗嘅措施，係大約係8月尾到啦。咁九月事實上係香港係有一啲嘅商務展覽會係舉行咗嘅。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基本上都係本地嘅參展商同埋本地嘅觀眾為主嘅啫。咁有啲我哋都會見到，嗰間公司可能係寫住係美國嘅一間公司，咁但係其實喺個攤位裏面嘅都係一啲本地佢哋嘅員工啊，或者本地嘅代理咯。 OK， 好，唔該曬黎可兒同你傾到呢度先，同我哋講解到展覽業近期或者佢哋期望之後一啲嘅情況可以點啊，啲放寬嘅方案佢哋期望係點？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兒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張生。張生嗰個電話可能要再駁翻先啦。你自己對於近日呢一啲嘅入境檢疫措施或者嗰個嘅放寬，政府話考慮放寬一啲機場抵港人士嘅唔同方案啊，你自己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先。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 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的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好，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啊，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海洋公园嘅情况。其实早前咧，喺海洋公园喺2021年初嘅时候咧，就话同政府已经完成咗未来路向嘅审视工作啦。咁亦都喺上年八月嘅时候咧，提到话会揾一啲唔同嘅合作伙伴啊。咁啊，亦都话海洋公园会分山上同山下嘅园区，其中山下嘅园区就系免费入场嘅一啲做零售啊、餐饮啊、消闲区等等。最新見到海洋公園方面咧，就提到話今年二月海洋公園就於山下即係零售、飲食、娛樂商業區嘅計劃招標，但係就話項目去到七月截標嗰陣咧，都係冇投資者入場，咁導致到流標。佢哋嘅評估就係、同第五波嘅疫情嚴重啦，導致投資者咧係打退堂鼓係有關係，咁就話團隊會改變一啲嘅策略嘅。整體嘅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海洋公園公司主席龐建儀，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阿薄建儀，可唔可以先同讲下，同大家讲下今次呢个流标，系咪都系属于意料之外啊？你哋本身都冇谂过系会完全冇人入标咁样，或者流标咁样？ 我谂大家可以睇一睇翻个时间表啦。学你头先讲，我哋喺今年嘅二月嘅时候咧，就同一啲即系过咗预审资格嘅发展商发出个投标嘅邀请，咁啊到七月嘅时候咧。先截標，咁呢幾個月嘅期間咧，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係最疫情最嚴重嘅時候，這個第五波都令到好多唔同嘅投資者會有一定嘅考慮，對佢哋嘅投資嘅策略咧，亦都可能會即係比較保守啊，亦都比較審慎，咁所以成件事可能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咁嘅問題。完全係打亂咗嘅，咁即係有幾個原因，我哋都睇到就係即係大家對呢、這個通關對呢、這個即係遊客有一定嘅諗法，希望佢哋可以早啲嚟可以早啲可以開到，但係無奈即係我哋個公園由以前嘅高位400,000到而家係自己即係內循環做緊嗰140,000，咁所以嗰、那個。入場嘅次數呢亦都係唔係好夠嘅。咁再加上我諗過去呢一年零售同埋餐飲嘅租金呢都係處於喺個低位啦。咁零售、餐飲、消閒嘅項目嘅投資呢佢哋亦都係比較謹慎嘅。咁到最後啦，我諗亦都有一個諗法，就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大家都改變咗個消費嘅習慣，亦都可能係決定去網上嗰邊買啊，或者未必一定去實體店嗰度有咁嘅需求，咁所以成個市場咧對於零售嘅樓面嘅前景咧係比較冇咁樂觀咯。 頭先提到好多上述嘅原因，包括頭先最後一點，可能成個消費嘅習慣都唔同咗啦。去實體店可能少咗，可能去網上面都習慣咗網上面消費等等，呢、這個都令到可能一啲投標嘅人士嘅考慮嚟嘅。咁有咩信心？可能喺疫情之後或者再重新招標嘅時候，係吸引到一啲嘅發展商或者有人係入標嘅咧？ 我哋而家其實都同政府亦都商討緊，我諗即係點都要去調整下呢一個發展嘅計劃㗎啦。睇下點樣修改，無論睇下佢嘅用途啊、形式啊，呢啲全部都要即係再探討、再思考下咯。因為我諗可能都要亦都睇下俾一啲發展商或者投資者有啲咩更大嘅誘因啊，可以吸引佢哋嚟。咁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睇到點樣可以幫海洋公園咧做到即係財政上嘅自主啦，希望可以能夠自負盈虧。可唔可以即係日後公園減少咗對政府嘅依賴咧，亦都可能係即係加快我哋可以遲啲還款嘅能力咧。我諗呢啲全部都要考慮在內咯。 你話要同政府傾係會幾時傾嘅？同埋傾個用途同埋形式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即係可能唔係做零售、餐飲或者消閒區，係咪可能咁？ 我哋即係多方面嘅考慮都要睇，因為都好視乎嗰個市場嘅因素。而家呢一秒，我哋覺得即係成個下園區做一個 RDE zone 咧係可行嘅。無奈呢個疫情係打亂咗，咁但係有啲咩其他嘅方案啊等等，我哋都即係嚟緊會同政府繼續傾，因為都要做一啲即係市場嘅預測啊，亦都要做多啲睇下，即係幾時通關啊！我諗睇曬所有唔同嘅因素，先至再下一個決定咯。 嗯，其實你哋正式招標之前咧，有一個叫做投標資格預審程序噶嘛，頭先都提過少少。其實之前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都提過，就話有多間機構咧係話係即係有意係交呢一個嘅招標意向書啦。咁有冇再接觸翻呢一啲發展商到最後？他哋點解會冇興趣嘅咧？有冇了解翻個原因？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啲誘因，可能要再諗啊，或者要再做一啲市場調查等等。呢啲誘因，你哋有冇啲初步方向？點樣吸引人哋去入標咧？ 其實係一路都同佢哋嘅聯絡係好緊密嘅，即係一路二月數落去，有好多即係每個月、每個星期，甚至乎都有一路好緊密咁聯絡，睇下有啲咩嘅諗法，佢哋有啲咩對呢個標書有啲咩問題，我哋都盡量去同佢拆解啦。咁即係到七月嗰陣唔入標啦。咁其實都即係有一定嘅因素睇到，係因為個疫情嘅。咁而嗰個疫情嘅嚴重性係即係令到佢哋可能係自己嗰啲譬如如果佢做開餐飲零售嘅，佢哋有可能見到嗰個營運亦都有啲問題，又或者可能租金嗰方面又有啲下調嘅壓力，亦都睇到甚至乎佢哋嘅鋪頭咧可能係空咗出嚟。咁所以一路都睇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到七月即係最後冇人入標咧，係都唔係感到好意外。再加上近期我諗大家都睇到無論喺我哋附近嘅石澳嘅水上活動中心嗰度又留咗標，喺西九文化區佢哋亦都留咗標。咁所以我諗喺即係成個大方向睇到，就係香港呢一秒個經濟係即係咁樣下調咧，係即係有一定嘅隱憂喺度咯。 嗯，早前有一啲意見提到喺個招標條件有關係嘅，話本身公園咧就要收一筆嘅前期款項，咁亦都會攤分啲租金嘅收入。咁發展商亦都要同時要承擔一啲設施嘅所有成本啦，獨立承擔營運嘅虧損。有啲講法就話公園嗰個底租嘅水平亦都係偏高嘅，就話營運期只係得二十年啦。如果用一個建造、營運及轉移嘅模式，對於一啲發展商嚟講，未必能夠回到本。呢個係咪都可能影響佢哋入標嘅意欲咧？喺嗰個招標嘅條件上面，對於發展商嚟講有啲不利。 我諗頭先你都提到啦，我哋即係要點樣再審視呢一個招標嘅問題咧？點樣去調整個成個可能係財政上啊，或者時間上啊，形式上啊嘅安排，呢啲都係一拼要嚟緊要考慮，我哋先再睇下點樣去再做個招標。但係頭先我所講，最重要都係一定要做好呢、這個山下園區個工作，因為呢、這個發展對公園係好緊要嘅。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個山上嘅園區嘅計劃，咁而嗰個係在即係開始進行緊。嗰度就其實倒轉有唔少嘅發展商同埋唔少嘅營運商咧，都係對我哋有興趣，亦都係其實好正面嘅。咁所以我哋對即係成個大嘅藍圖，雖然山下呢一秒未做到，但係山上同埋其他，例如我哋啱啱喺水上樂園旁邊新開嗰個酒店，亦都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咁嗰度其實都俾到一個好好嘅信息俾大家，就係睇到海洋公園嘅發展潛力咧係好大，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好嘅保育同教育嘅基地啦。 山上嗰個招標係幾時會截啦？幾時會知結果？ 嗰、那個仲要幾個月時間，因為而家都係即係同佢哋傾緊啲意向啊、啲細節啊，咁所以個過程係行緊噶啦，咁所以仲要幾個月時間咯。 但山下園區嚟緊係咪都會重新招標，或者個期係預幾時會再做招標啦？如果真係一旦再做招標都係冇人入標嘅話，或者流標嘅話，有冇一啲最壞打算？ 我哋相信海洋公園個定位而家係好好嘅，即係做好我哋嘅保育工作、教育工作，亦都係即係好適合喺香港呢個時候，令到大家對呢、這個即係大自然、海洋生態嘅認識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一定會做好山下嘅招標工作啦，同埋發展嘅計劃，係令到海洋公園咧可以有長遠持續嘅發展。 嗯，幾時呢？会几时再做啊？呢个 尽快，呢个都要同政府即系一路从长计议，慢慢调整个计划咯。 即系总之，你哋都有信心，应该下一次就会有人入翻标啦，系嘛？ 我哋都好有信心嘅。 OK， 因为我见原本你哋预计咧，2021年1月嘅时候，你哋交喺立法会交个文件咧，提到就话初步预计海洋公园公司喺2022-23年度咧会收到一个前期款项。头先喺招标条件都提到，而家喺第一期即系山下呢一个嘅招标咧，系未能够即系完成到啦，有个流标嘅情况啦，会唔会影响到成个海洋公园嗰个财政状况嘅？ 其實短期內，當我哋即係開到公園嘅時候咧，係運作係冇問題，財政上亦都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再閂我哋公園啦，俾我哋繼續運作。希望咧，我哋即係有一個咁嘅經營空間，因為我哋其實控制成本嗰個工作咧都做得好好。咁所以短期內係冇問題嘅。咁當然長期嚟講，是会需要一些大啲嘅资金去注入俾海洋公园继续营运嘅。 嗯，二十秒到啫，撑到几耐？暂时你话短期内冇问题，嗰个财政状况 都暂时系冇问题，因为其实政府系俾咗啲钱，我哋系可以做一啲保育同埋教育嘅工作，系可以即系嚟紧呢几年都系应该 OK 嘅。 OK， 好啊，唔该晒，庞建仪同你倾到呢度。庞建仪系海洋公园公司主席，点睇海洋公园而家呢个最新嘅情况，或者整体疫情或者复常嘅方案，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事隔4年之后再次步入加息周期。美国昨日宣布再加息0.75厘之后，汇丰、恒生、渣打、中银香港同埋东亚随即相继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0.125厘。加息之后，每100万元嘅按揭贷款每个月供款增加66蚊。压力测试的收入要求提高1.4%。分析认为，香港今次加息周期比起2018年的时候来得急，不排除银行会再追加，预料在年底之前再加息0.5厘至到0.75厘。大公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聯儲局再大手加息0.75厘，市场预期加息周期未完结，楼价仍然有下跌空间。有地产商就呼吁政府放宽或者撤销辣椒来稳定楼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除了息口之外，還有很多影響樓價的因素，例如就業情況、市民收入、供求情況、市民的供款能力比率、發展商和個人物業擁有者的財務狀況等。政府評估樓市不會出現斷崖式的調整風險，所以無需改動之前採取的一些管理需求措施。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警方昨日拘捕多3名涉嫌濫發俗稱免針紙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的醫生，並且透露首次拘捕22名涉及購買免針紙的市民。3名醫生被指收費350至3000元，發出1300多張至超過6600張免針紙。明報根據警方公布的案情統計，近日5宗同類案件一共是涉及最少25000張免針紙。被問到會否調查全部獲免針紙的人士，警方就說在資源許可之下會全面多方位調查。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醫管局早前公布推出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局方昨日透露目前已經有8位醫生願意來香港，仍然等待醫委會批准註冊。該局亦都公布會擴大計劃，成立大灣區諮詢委員會，並且計劃引入內地護士、中醫以及放射技師抵港，醫護每10至12個月輪換一次， 其中明年初會引入70名內地護士到前線，並且期望在兩年內增加到300人。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傾向零加七方案最快下個星期會公布。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話，世界各地已經開放，本港不能夠太遲放寬，而各界期望放寬至到零加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更加指出，政府會考慮任何放寬入境檢疫的方案，包括零加三或者是零加零。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引述消息說，政府最遲下星期就會公布零加七方案，相隔一個星期之後就會實施。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工業意外頻生，今年第一季本港已經發生9092宗職業傷亡個案，當中工業意外有1232宗，涉及建造業的個案就有516宗。勞工處今日推出為期三年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協助工傷超過六星期後仍然未復工的建造業工友獲得快捷的私家門診復康治療，三年內預料有5100名工人受惠。勞工界支持計劃的大方向，但計劃暫時只覆蓋建造業工人，其他工種人士被拒門外，促請當局擴大計劃，避免增多足少和政策傾斜。《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多名醫生涉嫌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被警方拘捕，涉及的免針紙成千上萬。有涉案醫生一日動輒發出過百張免針紙，有沒有認真檢視求診者的健康情況令人極度懷疑，當局必須要嚴肅跟進，嚴懲唯利是圖的失德醫生。公眾亦要明白，串謀詐騙換取免針紙隨時惹上官非。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濫發免針紙的行為妨礙市民健康，危害公共衛生，無異於助長病毒在社區傳播。對於這些嚴重違反職業操守的害群之馬，醫委會應該主動嚴肅執行紀律研訊，嚴重的應該予以釘牌。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在美國聯儲局累積加幅達到三厘之後，香港多間銀行終於上調最優惠利率 0.125 厘，意味著超低息的時代結束。香港經濟將會面臨新考驗，仍在歷史高位附近的住宅樓價下行壓力不容低估，置業者需要審慎衡量自身應對樓市波動和利率上升的能力。這是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新冠疫情打擊近三年，所實施的嚴格檢疫規定令到香港仍同與世隔絕，經濟飽受摧殘，但在聯匯制度之下仍然只能夠被動地跟隨美國利率步伐，經濟民生堪憂。正因為如此，香港更加有必要盡快恢復對外開放，唯有讓經濟重拾動力，而非寄望在在商言商的銀行高抬貴手，才是迎戰加息浪潮的最有力武器。信報的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繼續跟你講青沙公路啦。受到昨日的交通意外影響，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的快線仍然是需要封閉，一帶擠塞，龍尾排到尖山隧道的管道中間。重複多次，就是受到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響，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去連翔道近住海麗村那段快線仍然是需要封閉，一帶擠塞，龍尾排到尖山隧道的管道中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何文田的巴富街呢，有一宗的冧树意外，长春社总监苏国贤。 凤凰木对抗腐烂的能力比较差，用仪器其实就可以集中去看个树根那个部分。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刘国芬。 散落到各个部门的人手，是不是可以集中在树木办一个统一的管理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2022年9月23日，多间银行跟随美国加息，上调最优惠利率0.125厘。 新增5990宗确诊，多17名患者离世。 警方拘捕3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 日本下月11日起恢复免签证入境旅游及自由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医管局咧，寻日就公布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嗱，医管局咧嘅大会咧，早前咧就通过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咨询委员会啦。咁呢个委员会亦都系举行咗首次嘅会议，就话支持医管局系推动头先提到呢个叫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啦，深化同广东省医疗人才专业交流，促进两地公营医疗服务嘅发展。咁呢个计划都涉及到，譬如有医生嘅交流计划啦，有专科。护理知识交流计划等等，有好几个计划嘅。详情请你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今次呢个计划涉及有啲乜嘢嘅人手啦，等等嘅咁。有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医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邓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呢个嘅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其实系涉及到边啲医疗人才？又即係個數目上面，你哋有冇個目標？諗住又幾時係落實曬嘅咧？又 好啊！其實咧，今次參與呢個大灣區發展係我哋醫管局未來非常重要嘅策略方向啦。咁我哋係希望善用我哋醫管局嘅專長同埋優勢，去造福翻區內個醫療體系啦。同時間咧，我哋都係希望咧把握呢個大灣區發展嘅機遇啦，去應對我哋喺醫管局醫療服務需求嘅挑戰，希望可以邁向一個可以持續發展嘅未來啦。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嘅交流咧，希望係達至兩個目標嘅。第一咧，就希望內地嘅專家同埋醫護人員將佢哋獨有嘅專業知識啊，同埋經驗咧帶到嚟香港啦。咁啊，希望透過呢個互相交流，可以提升到我哋香港醫療嘅水平。咁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希望透過呢啲交流計劃咧，等內地專家咧就會熟悉我哋香港嘅醫療系統啊。即係當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支援到我哋啦。咁啊，對我哋醫療嘅可持續性嘅發展係好有幫助。不過咧，即係成個計劃入邊咧，我哋都係以病人利益為先啦。我哋即係希望可以借助呢啲交流咧，加強兩地人手嘅培訓啦。咁啊，即係等兩地嘅同事咧都可以係互相切磋啦，提升我哋嘅醫療水平啦，咁啊令到我哋嘅病人得益啦。咁所以整體個計劃咧，其實有四個範疇嘅。第一個咧就係醫生交流嘅計劃啦，第二就係中醫啦，第三就係我哋專科護理知識交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放射技師嘅交流計劃。咁喺醫生方面咧，我哋都係即係透過內地相關部門咧，就作出一啲提名啦。咁暫時我哋都收到有8個即係一啲好豐富嘅內地嘅醫生嘅提名。其實佢哋全部咧就係來自內地嘅三甲醫院。咁佢哋都係一啲做緊一啲副主任醫師或者一啲主任醫師嘅。其實佢哋嘅資歷啊，佢哋嘅經驗咧，都係相等於我哋香港一啲副顧問或者顧問醫生噶啦。咁而家咧，我哋就 就即係等緊佢哋一啲嘅證書啊等等嘅核實呢，然後我哋就會將佢哋嘅資料呢我哋就會交俾呢醫務委員會，因為我哋係要同佢做一個有限度註冊嘅申請嘅。咁如果申請批咗之後呢，咁啊希望盡快都係可以即係嚟到我哋香港嗰度呢，就係呢個交流同埋工作啦。 護士方面呢，我見有啲報道話咪70個會係首批出年年初嚟，又係點樣，有啲咩資格嘅呢個係？ 係嗱，護士嗰度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嗱，因為護士我哋個委員會咧，即係喺香港暫時咧就冇一個叫有限度註冊嘅嚇。咁所以咧，一般嚟計咧，我哋咧就即係都睇到咧，我哋點解今次都想推出翻呢個專科護理呢個知識交流計劃？其實咧，成個概念就係我哋喺2007年嗰陣時咧，亦都係有同呢、這個內地咧，即係做一啲嘅廣東省嘅護士的交流計劃的。咁當時就係話正正咧，佢哋都即係想加強翻即係內地一啲專科嘅培訓，亦都即係知道香港喺護士嘅專科培訓咧就發展得都幾成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喺個幾年入邊咧都有幾百位同事咧落到嚟香港交流。咁啊，即係大家一個知識交流咗之後，佢哋亦都跟住亦都翻內地工作啦，亦都係對內地嘅醫療系統咧有幫助嘅。咁其實咧今次咧我哋都係會參照之前呢個計劃咧，我哋亦都係會重新再啟動呢個知識交流嘅計劃。嗱，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好處嘅。第一咧就係、其實當然頭先我提過啦，喺香港我哋專科護理嘅發展都係幾成熟。咁而內地其實佢哋都係喺佢哋嗰個專科嘅發展咧，都一日千里嘅。嗱，首先我哋就係話佢哋係會派一啲咧都幾資深嘅護士嘅。嗱，首先佢哋係會係本科畢業啦，即係有一個本科護理課程嘅畢業生啦。與此同時咧，佢哋即係當然係有依個內地嘅執業證書，咁同埋佢哋咧就喺佢哋自己嘅專科嗰度咧。都是內地做了3年的了、所以呢一個交流呢就是一個互相切磋優勢互補、因為香港就可能有些優勢有些強項他們都想看多一點，但與此同時呢我們都知道在內地特別是就住一些大數據的發展也都發展一些譬如智慧型醫院智慧型病房他們都做得出色的，所以 我覺得這個計劃他們能夠嚟到香港啊，咁、所以就即係對我哋整體嘅服務啊，同埋即係大家互相知識嘅增長都係有幫助。我哋呢個計劃咧嚟緊咧，就即係希望呢2年入邊咧，有300位嘅大灣區嘅護士同事咧，即係可以分批嚟到嘅。咁就第一批就預計就70人到啦。咁其實嗰個形式都係首先係有啲嘅課堂形式，然後咧就即係會進行大概10個月嘅臨床實習啦。咁啊，當然是會涵蓋不同的專科，亦都是我們是都會將他們分派到香港不同醫院進行一個實習啊咁樣嘅。 佢哋交流10至10個月，但係10個月嘅臨床實習，即係佢哋實習完就走，係咪咁嘅意思啊？ 會啊，嗱，其實咧，因為咧就即係我哋其實依幾個交流計劃，大家都睇到咧，即係都係大概6至12個月到嘅嚇。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佢哋內地嘅人手都係緊張㗎嚇。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喺派交流嗰度都唔可以話一個太長時間啦咁樣嘅嚇。 會分到咩醫院同埋咩科有冇啊？ 暫時具體的細節我們即都要談緊嘅，不過呢如果第二頭嗰兩個專科，我們打算咧就會係依個老人科同埋依個急症科。因為其實都有原因嘅，因為其實我哋即係依兩個專科咧，喺香港咧，我哋都睇到啦，其實嗰個服務嘅需求咧，同埋個壓力點都好大，因為而家人口老化啦，其實我哋即係好多住院嘅病人咧，個年紀都好大嘅，咁所以喺個老人科個需求亦都係好大，同埋特別咧係今次咧就即係喺第五波疫情3月份嘅時候啦，咁蕭樂文你都清楚啦，都知道有內地援港醫療隊啊嘛，咁就當時都派咗300多位的醫護同事來到，其實大部分都是照顧老人家、所以呢即在跟我們的同事的互相切磋交流呢都覺得呢即在老人科醫方面呢我們都是有多啲嘅地方咧，更加係可以互相學習。咁急症亦都係啦，因為即係始終即係我哋急症嘅服務係守住喺最前線嘅嚇。咁所以依個服務需求大家都清楚，亦都係好大嚇。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先涵蓋依兩個專科，但稍後咧我哋都係會陸 逐咧就是、推去其他嘅專科噶啦。 頭先你提到個交流計劃嘅目的咧，有兩樣咧，起碼就譬如個內地嘅呢啲醫護嘅經驗落嚟香港啦，咁可以互相交流啦，同埋等佢哋呢啲醫護人員，內地嘅醫護人員咧都熟悉香港嘅醫療系統嘅咁。不過我見到醫管局主席范宏玲咧就亦都提到話醫生護士過去一年嘅流失率啦，提到話希望交流計劃咧建立一個長久恆常嘅人才庫，減低人手短缺。頭先所講，譬如醫護士首批70人。亦都提到話交流個期咧，可能最多得一年嘅啫，咁留一年左右，對於整體減低人手短缺，幫到人手方面幾多咧？ 我相信呢個交流計劃係一個起步嚟嘅。咁我哋當然就即係喺我哋進行嚟緊呢個交流計劃入面咧，我哋都會即係適時做翻個檢討嘅。因為咧。其實咧，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即係我哋一方面就即係都係希望就係話更加提升到醫療水平，更加咧即係補到譬如我哋嘅人手嘅不足嘅地方。但係我哋亦都要理解咧，即係同內地即係相關機構溝通嘅時候，我哋都明白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人手壓力嘅。咁所以即係特別咧，即係話其實啲同事咧，嗱，即係我用一個例子啦，譬如我哋都有啲同事咧，可能係去外地啊，甚至乎內地做交流嘅。但每一次嘅交流唔會話好耐嘅，即係你唔會話一去幾年嘅，因為通常都係講緊係六個月啦，或者12个月啦。咁啊喺當地同即係一啲嘅當地嘅醫護人員做咗一啲有相應嘅交流，或者其實大家有個學習嘅目標嘅嚇，咁啊咁變咗咧就通常咧即係譬如我哋啲同事去咧都係幾個月之後咧都會翻嚟嘅，所以依個咧即係交流計劃咧即係譬如話雖然可能即係啲同事啊各方面咧就好似成日有一個輪換咁樣啊，咁但係就即係如果長遠就佢哋即係未必話即係長期咁樣即係可以留喺香港嗰度即係工作啊服務啦，因為即係始終佢哋。即係喺自己內地大灣區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工作嘅嚇， 咁所以喺個人手嘅幫助上面，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好主要嘅目標係嘛？因為我見到譬如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都提到話，而家護士流失率咁高，都好懷疑就算幾百個內地護士係咪可以解決到而家水深火熱嘅情況啊？形容計劃似乎係象徵意義大啲嘅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覺得咧，我哋今次做呢個交流計劃，呢個係第一步嚇，即係呢個數目，大家聽落去可能。少啲啦，即係醫生好似話80-90个啊，護士第一批70个，兩年內300个。但係我相信咧，即係我哋起步嘅時候咧，各方面我哋都即係會行得謹慎啲嘅嚇，因為即係始終咧，即係你突然之間太多人嚟交流咧，咁啊變咗我哋即係。同我哋同事之間個團隊合作啊，各方面我哋都要注意，所以我哋唔排除即係如果個合作各方面啊，大家即係都成熟咗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都同內地咧，即係都會提出咧，會唔會係將嗰個數目咧加大嘅？ 我見你哋提到人才庫呢一個嘅詞匯啦，其實所謂人才庫係咪意思就算佢哋交流完之後翻翻去內地，日後如果有需要，都會主動揾翻呢啲做過有經驗嘅醫護人員嚟。香港做長工咧，係咪所謂咁樣叫人才庫咧？ 其實咧，能唔能夠嚟到即係香港做長工咧？因為都係要經過即係相關我哋香港嘅委員會咧，即係做一個審批嘅嚇。咁其實人才庫嘅意思啦，即係以譬如今次我哋再嚟即係。嘅內地嘅醫生同事啊，或者護士同事，其實好多咧，佢哋都係曾經咧，即係參與過咧，今年3月份咧，即係佢哋都係援港醫療隊嘅一份子嚟嘅嚇。咁其實當時就係話，因為喺亞博嗰度幫手啊嘛，未真真正正係入過去我哋醫院入邊咧，即係去體驗香港嗰、那個、okay. 即係醫療體系，所以我哋即係借呢個機會咧，就係話啊，希望咧就係佢哋多啲能夠嚟到啦。嗱，因為熟悉咗之後咧。真係唔知㗎。如果我哋突然之間有一啲嘅危機嘅出現啦，可能即係有乜嘢嘅疫症再嚟嘅時候啊，等等咧，咁變咗咧，即係如果有一批內地大灣區嘅同事，既然佢哋都係熟悉咗香港，喺院前或者喺院內一啲嘅運作，咁對於如果第時我哋係需要 book 即係佢哋嘅援手嘅時候咧，咁就會即係處理得會比較容易啲啦。 暫時呢個交流計劃都係單向係咪內地嘅醫護人員落嚟香港，就唔使香港嘅醫護人員上去噶嘛，係嘛？ 其實我哋個目標咧都係雙向嘅，不過我哋即係始終啦，而家我哋都係暫時都即係未有呢、這個即係通關嗰啲，即係未可以暫時開放到啦。咁其實喺疫情之前咧， 基本上呢我哋都有唔同嘅交流计划，我哋即係好多同事其实都係会去内地啊或者去外国交流嘅，所以呢即係我哋都期望如果即係日后即係个疫情过咗啦，即係通关啲事情亦都处理到嘅话呢，我哋相信我哋都会係有好多同事呢就係返到去内地啊大湾区呢啲地方去做交流嘅。 剛才解释好多，譬如护士都有一定嘅资历啊等等，不过我见到病人组织都关心，佢哋都话相信来港嘅医护有一定嘅资历，但係公众难免有疑虑，建议局方日后透明公开参与各项计划的人员背景和他们曾经通过的考试，会不会这样做，和有没有难度呢？这样做 其实如果讲医生那里、同事呢、就是、我们看下去的资历是相当之、就是丰厚的，而事实上呢、一个医生无论你是内地或者外地上嚟香港做一个有限度注册，咁一定係会要睇佢嘅资历嘅，咁相信即係医委会嗰度呢即係已经係会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即係如果批准得嘅，咁都即係呢个係正正係可以呢即係证明到基本上佢哋嘅资历嗰方面係可以係係足够呢，就係喺香港嗰度呢就即係做一个临床嘅服务嘅。而护士方面呢，今次一个交流计划啦，其实一个交流计划呢即係咁往往我哋譬如话我哋就算自己啲同事去外地交流啊等等呢，其实我哋都係好着重一个团队嘅精神，即係啲护士同事即係融入咗我哋去一个病房一个专科度工作呢，其实一定係会有返部门主管啦同埋啲管理人员呢、okay. 去分派你嘅工作同埋呢睇住佢哋嘅表现嘅。咁、所以呢、這个即係我哋都唔会话担心係出现咗一啲咩嘅问题呀、咁样嘅。 Okay. 不过寻日你都提到一点啦，虽然唔担心出现啲咩问题，但係就话万一有医疗事故发生呢，医管局会负起法律责任嘅。但我就想问，因为而家喺香港一啲注册咗嘅医生咧，可能会即系针对佢哋一啲嘅即系可能医护水平未及专业嘅水平啦，可能要可以向个人，即系以个人嘅形式向医委会或者护士管理局咧系投诉，就个别医生可能涉及到严重嘅情况，系要停牌啊或者停止佢哋即系可以继续做医生嗰个情况。但系呢啲情况，医管局可以点样负责咧？ 因为分开几个层面啦，施乐文。第一呢，即係如果即係其实有医疗事故呢，我哋基本上医管局呢就一定会负责嘅。因为其实我哋去呢个帮病人即係治理病嘅时候呢，喺医管局呢通常即係我哋都係用一个团队咁去做嘅。咁、如果真係万一即係好不幸发生咗啲医疗事故要杀伤嘅，咁当然即係医管局係即係一定係会负最终嘅责任。但係当然有时候呢亦都係牵涉到呢医生或者护士嘅个人嘅责任嚟嘅。咁當然咧，嗰個機制咧就會喺翻依個醫委會嗰度睇住嘅。咁嗱，既然即係醫委會即係發得一個牌出嚟，如果嗰個同事真係喺嗰個即係專業上邊有啲咩問題，咁當然即係亦都係醫管局對唔住依個醫委會咧，當然咧即係亦都係會去適時咁樣去跟進翻嘅。咁所以就即係喺機制上邊咧，即係對市民啊，對我哋嘅病人咧，係一定係有個保障喺度嘅。 OK， 好啊，唔該曬鄧耀亨醫生，同你傾到呢一度。邓耀亨医生就是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对于大湾区一些医护人员有一些计划可以来到交流，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认为，香港目前的最大敌人是经济危机，不是病毒危机。负责经济的官员应该在抗疫工作上多些做主导，协助本港走出经济危机。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的复常工作比其他地区或者国家迟了半年至一年。现在仍然处于考虑检疫措施是0+3定是0+7的方案，已经太迟和太微观。他说港人被困在香港，意识上只是见到病毒是最大敌人，看不到经济的危机。他说世界银行上星期已经公布，明年全球有机会进入滞胀，经济萎缩。黄杰龙说，现时经济危机已经超越病毒危机。他又说，如果香港要复常，吸引旅客来港，要做好规划、宣传准备。例如旅游业亦都需要时间准备人手和旅游巴等。 政府正招聘新一批55个政务主任。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显示，近年的投考人数减少，辞职人数增加。发言人说，政务主任辞职没有对政府运作带来太大影响，有信心继续聘用最合适的申请者。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认为，应征人数减少和社会批评多、期望高、工作压力增加有关，亦都不排除部分政务主任受社会气氛影响而辞职。人事顾问周以平说，新冠疫情下经济状况不好，政务主任和二级行政主任等职位薪酬相对优厚，估计今年投考人数相若。香港麦津研究所总监宋立峰分析，社会事件年轻人不满政府，外界质疑公务员效率低，私人企业大量吸纳人才，全部都是影响因素。他建议当局更加积极主动，由高官亲自到大学校园招募人才。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当地星期五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声明说，作为双方持续致力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一部分，布林肯将会和王毅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两个人今年七月曾经在印尼巴里会面超过五个钟。王毅当时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有必要保持正常交往，与此同时确实需要共同对话，以确保关系继续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一艘载有怀疑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叙利亚海域沉没，造成至少3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叙利亚卫生部发表声明，指出是船只在西部塔尔图斯市附近海域沉没，20个获救的人被送往市内医院接受治疗，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死亡人数可能增加。有获救人士表示，船只日前从黎巴嫩出发，船上载有120至150个来自多国的公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78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4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0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79个。啱啱转咗系279.4，跌3.6；阿里巴巴79.6，跌1.25；友邦保险69.15，跌4.5；美团163.3，跌0.6；京东集团211.6，跌6毫；中升控股32.5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02，瑞士法郎0.978，加元1.349，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156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14美元，卖出1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啦。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一段嘅快线咧，仲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尖山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啊，就系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尖山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景台对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泽安村。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福亨村。咁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啦，要补充翻，近住苏屋村嗰段因为有坏车阻路噶，车龙系排到去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9月23日，多间银行跟随美国加息，上调最优惠利率0.125厘， 新增5990宗确诊，多17名患者离世。 警方拘捕3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 日本下月11日起恢复免签证入境旅游及自由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航运物流可以话是香港好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而其中同佢息息相关的货柜究竟摆喺边咧？香港点样存放呢？亦都是航运业嚟讲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支援同埋配套嚟嘅。咁嗱，见到早前有议员咧同埋物流业界都关注到一啲货柜场啊，本港一啲货柜场咧只能够透过短期租约系租地，就话最长咧都系得7年嘅啫。咁之后就要按季续约。咁啊，呢个不稳定嘅情况亦都影响到业界一些长远的发展等等的，也都跟一些其他的地方国家一些比较，在政策上面请这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关注。有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可不可以讲一下现在的货柜场是运作是要怎样的，一般怎样可以租到这些地呢，个机制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容许呢，我先要讲讲就是点解我哋香港会有啲外围嘅堆场先？嗱，因为香港嘅码头设计咧，喺大概50年前开始啦。咁咧就当时香港系一个出口港嚟嘅，即系所有嘅货源咧来自内地啦。咁啊，经陆路运输嚟个码头就上船。咁咧就中间个要堆放呢啲货柜嘅空间咧就相对少嘅。咁但系咧由于时势亦啊，咁内地好多嘅码头都发展咗啦。咁香港咧就慢慢变成一个重要嘅中转港。咁中转港嘅意思系乜嘢呢？就系、是、一只大船嚟到，佢可能要喺香港落5000只柜。呢5000只柜咧就要其中有3000个咧就系、是、分10条唔同嘅船咧去亚洲其他嘅地方咁。咁呢啲柜咪要落晒地摆喺度，再执佢，然之后就配翻啲船旗咁，然之后就走啦咁。咁所以佢需要更多嘅储存空间。 好啦，咁因此呢，我哋码头本身设计就不足以应付，咁所以就产生咗所谓外围堆场嘅出现先，咁呢个就支援个港口业嘅发展嘅。好啦，咁呢啲地点嚟嘅呢，咁香港正如我哋一路都有讲呢，因为香港政府呢就係、佢知道我哋有一个出口港慢慢转型成一个转口港，但係佢并冇因此而有啲政策上嘅变动呢係去支援佢哋。仍然係攞一啲临时嘅土地公开招标，咁以往呢就三年五年，咁后来我哋嘈得多啦，咁好啦，去到七年啦，如果可以嘅话咁。咁但係七年呢，始终我琴日都喺一个不同嘅场合都有解释呢，一个正常嘅堆场大概係20万平方尺，咁佢嘅投资大概要3500万，即係要去做到呢样嘢，支援到个港口。咁你话俾我听，几年后你就要翻标，咁我抌咗落去嘅， 即係重新招标翻标啫， 重新翻标招标啊。咁我抌咗钱落去㗎喇噃，咁下一个入场嘅人呢，起码唔使铺地，唔使做拉电啦，係咪先。好啦，咁佢咪可以俾一个高啲嘅租金嚟攞我呢块地去即係做咗呢个生意呢。咁我为咗保障我个前期投资唔会完全冇晒，我唯有再高价嚟去逼返佢。咁呢个你咪将我哋本地嗰个嘅所谓物流业嗰个嘅成本不断向上提升啦。咁呢个系好大问题㗎嘛。一不穩定性同埋令到我哋競爭力下降，我都比較過新加坡人哋批係講緊30年嘅，即係你咁先能夠有一個長遠嘅投資，我可以機械化佢，我可以智能化佢，降低我營運成本，增加本地嘅競爭力㗎嘛。即係呢個我哋成日都講，政府必須有一個長遠嘅政策，唔能夠仍然仲係以前咁樣，邊度有啲暫時有啲空地啊，用住先咧，呢度用住先，唔得㗎。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要去到新加坡的比較，去到30年呢，香港的情況又是不是可以實行到呢？同埋你剛才說都可能要，即是要投返重新招標的時候你再投返標啦，那就用一個比較高的成本去做呢，通常會不會都是投到，但是用高幾多，還是有些情況直接投不返塊地咁樣呢？ 兩樣嘢先。那個新加坡30年，我哋都業界同佢傾過咧，我哋都唔係要求30年。咁我覺得咧，如果一般而家批地咧，可以有15年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嘅時間。因為我要將我前期投資能夠有咁長單咁長拖咁長嘅話去攤分咧，我能夠處理每一隻櫃嘅成本咪會下降啦。呢個第一。好啦，咁你話嗰、那個翻标头先讲咧，即系重新投标咧，两种情况都出现过嘅，即系一定要高，不高几多咧就个别情况啦，即系呢啲就肯定高过你当日嘅成本啦，唔使讲啦。咁、但系咧，亦都有输嘅，输就点咧，唯有执笠啦。因为点解咧？你冇可能啊，因为佢哋呢啲堆场咧，我都有解释过咧，佢除咗要平整个土地啦，要建就做一个电房啦，佢又要去买啲吊嗰啲柜嘅机啦，吓嗰啲货柜机，咁然之后咧又要系去应付嗰啲客嘅需求咧，佢系要订一啲士啤柜，就俾啲客咧去换柜嘅。咁呢啲柜咧系嗰个堆场嗰个操作者所拥有。如果佢输咗张标，佢嗰二三百只柜，如果个标准嘅堆场嚟讲，佢搬去边咧？佢冇得搬噶。是吧，即是这个就是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嘛。 政府过往其实都有回应过这个短期租约那个的问题啦，他们的讲法是怎样的呢？ 没得讲，因为香港我就讲了嘛，很多行业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政策在个土地上去支援他。那么一般现在仍然是根据呢，就是这些临时土地那个条例呢，最长是7年，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見他哋係咪有啲講法話希望保留土地用途嘅彈性，配合話物流業一啲最新運作需要啊？咁彈性係咪一個即係短期租約嘅一個合理嘅原因咧？ 嗱，呢個要睇你點睇啦。如果頭先我點解開始我話點解香港會有外圍堆場先？因為佢係因為本身大碼頭嘅設計上係唔能夠應付啊嘛。咁其實呢個係必須嘅一個嘅設施嚟嘅。咁你就話保留一個彈性，咁你就唔俾佢一個長啲嘅營運嘅期間，咁你又如何能夠支援嗰個行業呢？因為冇可能發生噶嘛，係嘛？咁所以即係佢哋話保留彈性，反為我哋呢是曾經建議 ，which 而家都落實咗嘅，就係、是、一地多用呢個概念。喺葵青碼頭裏面咧，而家有兩塊土地係一地多用嘅，就係、是、一個咧就係咩咧，多層嘅商用停車場加貨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下面做堆場，上面做貨倉。嗱呢啲咧就係、是、我喺2013年提出嚟嘅，咁啊而家咧就有機會落實啦。差不多10年啦。 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頭先你話啊，可能由7年變到15年嗰個嘅租約嘅時間， 有一個情況就是令到一些新的經營者要入行是難了，會不會這樣呢？ 你要講回你要哪樣先？ 嗯， 即是那個剛才我講了，如果你用一個短期租約的用地，這個行業呢是很難去生存的，那你又如何支援香港的港口發展呢？我們如何滿足十四五規劃我們要發展一個物流輸流呢？即是你一啲嘢係有政策噶嘛？你如果唔係嘅話，你我咁啊影響香港唔係冇地噶嘛？係嘛？仲有好多土地噶嘛？好多啲中地，我哋而家成日講話要收中地起樓，其實我哋都好大問題噶，因為啲中地全部有經濟活動喺度噶嘛，係支援緊香港經濟發展噶嘛。咁係咪需要一個土地嘅政策嚟去支援佢咧？咁嗰、那個即係你話任何生意，任何人都可以去同政府申請㗎。你同啲鄉郊地帶，同啲村民啊，揾到一塊地啦，咪去申請規劃嘅改變咯，一樣可以入場㗎。 嗯，易志明，你本身都係航運交通界，除咗想問你呢個貨櫃場批地嗰個情況，放寬入境限制，政府都話即係考慮緊啦，放寬一啲機場抵港人士嗰個入境檢疫嘅措施啦。近日都有好多唔同人提出唔同方案，零加七或者零加三、零加零等等嘅做法。你自己作為業界代表，你又點睇呢啲放寬？應該放寬到點？ 嗱，我諗嗰、那個零咧，就我諗大家都期望噶啦。咁當然你話加幾多呢，一定係越短越好嘅，喺所有嘅業界嚟睇。咁當然都要睇政府嗰個精準嘅判斷啦，即係究竟入咗嚟你嗰個皇馬嗰、那個有限制情況之下，幾多日我哋能夠發現到有染中招嘅人呢？咁呢個當然喺業界嚟講就梗係越短越好嘅。咁好啦，你開放咗呢就咁係，不過最近都好奇怪嘅，就講到香港係咪個運力有問題呢？咁我就其實有啲奇怪嘅，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睇翻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啲宣布咧，喺八月份咧，佢目前嗰個運力咧，都係喺佢呢個2018年，即係我疫情之前咧，大概16%。咁佢計劃咧就係去到年底咧，就去到30%，即係個運力慢慢加上去。其實佢而家自己有足夠嘅機師嘅，不過咧就係佢根本而家都有排都未翻到去復常嗰個階段啦。咁而喺呢個因為疫情而喺復常呢個期間咧，全世界啲航空公司面對同樣嘅問題，有一個短期嘅人力資源嘅短缺。咁咧我都問過航空公司嘅，如果我哋香港將嗰個檢疫嗰個時段越縮得越短咧，佢會揾翻啲外地嚟嘅司機個能力係越高。 嗯，所以而家香港呢個復常嘅步伐同其他國家比，係咪就係慢咗？所以要揾人手方面可能會即係爭啲，或者嗰個競爭力弱啲咧咁樣。 有兩個層面嘅，因為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香港本身而家咧就我哋都同阿李家超特首講咧，我哋各行各業咧都嚴重短缺人力資源，咁呢個唔係淨係喺航空界噶啦，即係所有界別都面對同樣嘅問題，這個我哋政府必須正視啊，點樣去處理？好啦，咁你講翻航空公司咧，即係除咗本地有啲機師佢可以請啦，咁早期有啲lay off 咗啦，即係解雇咗，咁就點解咧？咁人哋都要揾食嘅，係咪？咁可能轉咗行或者揾咗自己創咗業，咁佢未必肯翻去做呢個空服人員噶嘞噃。咁好啦，咁以往都有好多海外嘅機師嘅，咁而家外邊都搶緊噶嘛。咁外邊嘅機師咧就喺度要睇一樣嘢啦。喂，咁你香港有啲咩限制先？如果你話香港呢啲限制冇咗嘅，咁佢又唔同喎，因為我哋要記住咧。唔係只有機師嚟噶嘛，佢係成個家庭嚟噶嘛。咁佢嘅太太係咪要可以做嘢咧？如果屋企有事係咪可以飛出去咧？翻嚟又會唔會有咩阻滯咧？咁都好多嘅問題，人哋要考慮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呢啲措施能夠放寬嘅話，我相信咧外邊嘅機師都好樂意翻嚟香港做嘢嘅。 OK， 好啊，唔該曬易志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易志明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講到一啲放寬入境限制同埋先貨櫃場嗰啲嘅租約啊、批地等等嘅問題。嗱，再較早之前咧，頭先九點之前咧，傾過有關於海洋公園咁啊，佢哋其中山下嘅零售、飲食、娛樂商業區嗰個計劃招標咧，就話去到七月截標嗰陣咧，都係冇投資者入標，導致流標。其中提到嘅原因就話最主要係第五波疫情嚴重咯，導致投資者咧打退堂鼓。咁就話嚟緊團隊都會改變策略啦，或者會考慮重新招標啊等等咁樣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家培，早晨。早晨，陳家培。陳家佩嗰個電話咧，我哋再繼續播翻啦。咁啊，今次咧就係講到海洋公園呢一個嘅情況。陳家佩喺電話旁邊係嘛？早晨。嗱 ，OK， 今次咧海洋公園咧就 董事局主席庞建仪就是出席恒生大学传播学院的访问的时候提到这个情况，就是海洋公园这个山下园区零售飲食娱乐商业区的计划的招标情况。陈家佩在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 陈家佩点睇？有冇留意到主席海洋公园主席呢、這个庞建仪提到呢一个山下园区截标嗰个流标情况？你哋系咪本身都有听过类似嘅情况嘅？ 有啊有啊，其实都知道嘅。咁即系大家都记得啦，喺去年其实即系海洋公园都讲到即系一个佢嘅财困嗰个困难出嚟啦。咁其实喺立法会度亦都系即系攞咗67亿去帮佢哋手嘅。咁其实佢哋喺立法会攞钱嘅时候咧，亦都系即系承诺咗佢哋会有一啲改革去做啦。咁就令到佢哋可以即系可以继续去自负盈亏咁样去营运。咁所以其中呢一个改革咧，就系头先讲到嗰个零售飲食娱乐商业区，咁佢哋简写就叫做 RDE 啦，吓啊，咁其实呢、這、一个即系我自己本身咧就即系都有睇过佢哋嗰个改革嘅呢个计划嘅，嗰、那个 RDE 嘅，咁我都原則上我都係支持嘅，因為其實好老實講，我自己都係海洋公園嘅用家嚟嘅，咁咪即係成時常都去嘅，咁的而且確咧，其實喺入邊咧，佢時常都要需要去即係加一啲創新嘅元素入去啦，咁先至可以即係保持住佢嗰個即係吸引力咁樣啦。咁的而且確其實呢兩三年嗰個疫情喺大家唔能夠外遊嘅期間咧，係真係即係海洋公園都係其中一個幾 popular 嘅一個地標，係啦，俾我哋本地嘅旅客啊，或者係我哋家庭啊咁樣去嘅。咁所以其實佢加咗呢啲咁樣嘅元素喺入邊咧，我相信即係對佢未來嗰、那個發展咧，都係會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今次呢、這個呢、這個流標啦，我唔可以講話好。surprise 啦，咁因為即係其實即係兩個原因咯。第一個原因就係、是、佢嗰個 RDE 喺山下嗰、那個嗰、那個計劃咧，那個商業計劃咧，其實咧就係、是、成個捆綁式嘅一個分道嚟嘅，係啦，即係你一個嘅tender 係啦，一個嘅嗰個招標啊，中標嗰、那個機構咧，佢要處理曬零售啦、飲食啦，同埋娛樂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分道咧，就即係可能係一個非常之巨大嘅一個投資嘅金額嚟嘅。咁第二個原因就當然即係要你而家即係呢個咁樣嘅經濟環境，你要人哋抌一個咁樣嘅投資金額係。實在是幾困難的，因為你睇翻我哋即係成個香港嗰個經濟啦，我覺得好大嗰個影響都係因為同海外同埋內地都嗰個通關啦，未有任何嘅即係俾到我哋嗰個經濟一個信心啦，係啦，咁啊，即係亦都好多，即係我哋內圍亦都睇到啦，我哋連續兩個季度亦都係有負增長啦，咁我哋啲即係我哋嗰個阿財爺財政司亦都係講到我哋個經濟復甦。即係同佢預期下有啲落差，咁所以佢都調整咗我哋嗰、那個今年嗰個經濟增長個預測，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唔同，即係外圍又好，內圍又好，好多嘅即係對呢個經濟嘅不明嘅因素咯，我諗都係即係打擊咗一啲投資者嗰、那個信心咯。 咁所以關鍵你分析到呢啲外圍、內圍等等嘅因素喺過後啦，而家今次就流標啦，之後再做翻重新招標，係咪就可以吸引翻啲人係嚟投標咧？ 嗱，如果我以我理解咧，其實我知道頭先所講嗰個捆綁式嗰個賓道咧，佢哋而家係即係佢哋內部個董事局入面都喺度傾緊，究竟係唔係要將佢拆細啲咧嚇？咁啊唔好個捆綁咁大，令到嗰、那個即係金額嗰、那個巨大嗰個金額可以分拆出嚟咧，咁樣咁就可以即係某程度上，因為好老實講，即係我相信大家咧就是、對我哋香港嘅未來經濟咧。是都是有一个信心在度嘅，即系最紧要就系快啲对外同埋对内通关嘅啫，吓咁所以即系投资者都系有一个信心，咁但系呢、这个经济复苏可能都要一 啲嘅時間去做噶嘛，咁所以我就即係我期望佢哋啦，可以喺董事局入邊傾到一啲決定出嚟，就係點樣可以分拆吸引到多啲即係唔同類型嘅投資者入嚟咯。 嗯，你覺得應該要睇定啲先即係成個前景明朗啲先，再做重新招標，定係點咧？頭先你話都據你了解啦，可能都會拆細啲嘅，即係可能零售、飲食、娛樂等等呢啲拆細啲嘅。你自己建議有啲咩方向咧？點拆法咧又？ 嗱，佢而家其實好，我就真係即係唔係喺董事局入邊啦，亦都唔係即係呢方面嘅專家。咁但係我好簡單咁樣睇，譬如零售、飲食、娛樂咁樣，咁已經係講緊係三個好大嘅範疇嚟噶啦嘛，係嘛？咁啊，即係可能零售一嚿，飲食一嚿，或者係娛樂一嚿咁樣。咁即係呢個係好好簡單嘅一個睇法。咁但係當然，即係佢入面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考慮啦，咁但係我希望佢哋，因為而家講緊佢嗰個留咗標都已經係幾個月前嘅事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希望佢哋可以喺今年內能夠再推出一個新嘅一個 tender 去做咯。因為如果即係好，即係我哋而家聽到啊，特首李家超講咁，好似都有少少風聲話我哋嘅防疫嘅檢疫措施會有啲放鬆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相信未來呢幾個月咧，我哋即係香港嗰、那個經濟嘅復甦啊，或者我哋嗰、那個消費者嗰個信心啊，應該係會翻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海洋公園可以盡快再推出呢個招標咯。希望佢哋今年內可以做得到。 嗯，暫時唔知再招標係幾時，同埋個結果係點啦。不過有啲講法都話啊，珍寶海鮮房事件，再加石澳石礦場水上活動中心咪取消招標，而家到海洋公園呢個山下零售飲食娛樂商業區亦都流標，躍動港島南成個項目其實。是做成點咧？需唔需要再重新檢視翻呢個計劃咧？又 係啊，其實呢一個躍動港島南都真係即係多重嘅波折啦，係啦。咁啊，其實呢兩年幾接近三年嗰、那個新冠疫情都係即係。都是很大的影響嚟嘅，咁啊，即係頭先講到，即係石澳嗰、那個 嗰 個樓標，係啦，石澳嗰個樓標，或者係今次嗰個海洋公園嗰個樓標，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即係同一個原因嚟嘅啫，同一個死因就是佢哋嗰個投資金額太過巨大，嚇，即係冇咩而家。其實本來在經濟好的時候能夠有這個財力去投資的機構已經不多了，所以再加上這接近三年的疫情，我相信連這些這樣即係這麼少的機構的選擇咧，都是要打退堂鼓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都是要睇住個疫情咯，睇住個疫情，睇住我哋對外對內通關個時間表去做一個即係未來發展個計劃咯，包括我哋躍動港島南都係啦。 好啊，唔該曬陳家培。陳家培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同我哋講到關於海洋公園公司主席早前接受訪問，提到海洋公園嘅山下呢一個零售飲食娛樂商業區咧，這個項目咧去到七月截標嗰陣咧就係流標，即係冇投資者入標個嘅情況嘅咁。咁啊，先喺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氣温咧係29度，相对湿度咧系72%嘅，咁啊，跟住咧就下个礼拜咧先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喺千禧年代8点再见，拜拜。